哦，那还是质量不过关，还是得花钱买好门。 可不，还有好锁。你知道，幸好119求助他得到了营救。如果那个女孩没去，就是她的闺蜜没去， 嗯， 那么请问她在厕所里将会被关多久呢？ 这是一个命题是吧？ 你想过没有？好比说，老爷，年纪大了，七老八十了，还像他现在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就说单身呗。 上厕所。 所里了。 一人上厕所，全家不饿。 我，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啪，锁坏了，关里面。 嗯。 厕所里也没吃的吧？一般人不把厕所里放零食吧？ 甭一般人，谁也不把零食放厕所里。 锁在里面。 就是他，就是他还听不见，声音传不出去， 对 吧？对 呀、啊，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也没有电话，等等的。你说他关在里面，他要有个女朋友、老伴儿，那个时候找他呀。 女朋友跟老伴儿是一个性质吗？ 万一呢？七老八十有女朋友也是可能的啊。 哦，那会儿万一叶鹏要是艺术家呢，也许就有女朋友了。 对，凭着自己这个 两笔好字， 艺术家都到八十找女朋友， 那当然了， 一笔瞎话， 尹笑声悬了。 我没听说过写一笔瞎话的，哎，说一嘴瞎话都听说过，写一笔瞎话我可没听说过。 我说能不能不老 画画的话， 我没有。 那哥们儿什么的，他也是。 我都七老八十了，肯定大磊这跟小柱就死了。 我们呀，这是那时候可能记忆不清了，这已经，这是进养老院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的。 他们都天伦之乐，我自己单身。 这就坏了，这个女孩困了七个小时，老叶没准就困七天呀。 对，七天 到不了，七天就死了。 死不了，你听我说，根据科学的论证，你七天虽然这里边厕所里没有吃的， 但是有水。 哎，谁家厕所里有水池子？ 光喝水能活七天？ 基本上你死不了。 还有肥皂啊。 小花，哎，关键时刻在厕所里，万一你要再晾几双那个 椅子， 对，不是晾椅子，晾衣裳有皮带的，你就跟 我就跟过草地似的， 困难时期一样，你就吃皮带，喝凉水，然后 啃椅子， 别啃椅子，先搁次要位置，你躺地上减少运动。把这个能量降到最低， 不着急，不生气， 对，别说话， 呼吸， 对，老闭着眼睛。 你不是年轻也练过什么这个长拳短腿的那个？ 短打，我听说练短腿， 长拳短腿。 对，你就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心中有天地， 还是活不了。后边那 个七个小时之后啊，不，七天之后，有人想起来了，咔，把你给从那厕所里搭出来， 搭出来了， 七天了，你想想，老爷 是都成干了。 老爷那个时候 真是老爷了， 在这个意识迷糊当中又突然清醒过来， 赶紧留下自己的遗书，然后 对对对， 写着这个自己艺术家这个落款， 上书几个大字，论上厕所带手机的重要性， 成为了举世著作的论题。 后面还有拔，没手机有女人也行，有女朋友也行， 他这死不了，你放心，还能写这么些字。这时候大夫在边上，您先把住院费这条签了。 那护士护士你接过了吗？ 我就是一老流氓。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市场骑手诉苦说，曾经被店家指挥的晕头转向，怎么回事？咱们听听去。 哎，这单赶紧的，快点！ 哎，我 一天到晚的什么也不干，老跟我们这儿瞎吃，混吃等死的。 哪儿啊，我的老板，我这没少干，一上午忙的，你瞅，我这脏没脏？ 对，你要不把那咖啡弄躺了，它能脏吗？ 我在您这儿不是也是刚来，您让我适应一下，我马上打电话、 啊。快点，要不然你以后你就常来。 你摁错一个吧。喂， 喂， 哎，那个快递啊， 快递， 是骑手。 哎，你这么称呼我就明白，我以为你叫快递呢，你打错了。 哎，那骑手赶紧过来，那个接个单，然后送到那个西直门去。 哎，好了，马上到。哎呀，到了、 哎，是， 赶紧，东西呢？ 那等一下啊！ 啊，我来了，你让我等一下。 不是，我想想，这放哪儿了？这儿。 哎，那什么记性？送哪儿？ 西直门五金。 西直门我知道，五金在哪？ 西直门立交桥的北边，然后东侧。 北边。 北三号，东侧。 北三环我知道。 东侧。 北三号在哪？ 东侧四百米。 你先告诉我北三号。